心痛。我是不了解，也不曾体会，就让你离开吧，这伤心城。

是你给我梦，是你让我不空。多想拥你在怀中，就算是离别前奢求一次放松，你只是依然不为所动，就此失去影踪，冷雨中留下我和我伤心的梦，谁能告诉我何去何从，当思念越来越浓，冷雨中只留下我和那无尽的痛， 这时段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孟庭苇的《过冬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 是比较不伤害谁。

心，我忐忑的心，寂寞的不能静谧，忽而忧，忽而喜，黑暗原来我不曾免疫，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

在梦中灿烂。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